第二節嗱，咁啊，而家到我哋嗰、那個即系阿陳志雲博士嗰、那個即系最熟嗰範啦，就係、是、天文學啊。咁今年天文學有啲咩大突破？ 嗱，其實咁啊，今年咧成年咧，你如果就算睇翻嗰個嘅，就算上 Wiki 睇咧，今年嗰個科學突破咧，你會發覺係非常多同天文有關嘅消息嘅。咁我甚至乎講緊係即係我睇到我諗係佔到有成四五成咁滯嘅。因為我自己咧去今年預備科學新知嘅時候咧，我成日有個好頭痛嘅地方就係咧，個個禮拜嗰啲新嘅料咧都係天文，即係天文佔非常之多。我又唔想搞到個個禮拜嘅科學新知淨係講天文嘢咁樣，即係所以我成日去好努力地去避嘅。咁但係後屘我發覺其實咧，原來的而且確今年咧係一個天文成果發現非常之豐碩嘅一年嚟嘅，即係相比於其他你話喺化學上嘅突破啊。純物理學嘅突破咧，即係喺嗰啲天文觀測，成日有啲新嘅嘢俾你睇到。嗱，咁其實喺即係呢一節咧，我起碼又可以執幾單講啦。就係、是、我自己點樣貼今年嗰個嘅十大科學突破入邊，來自物理科學入邊有邊幾單咧？咁一個就好震撼噶啦。其實就喺今年頭半年四月份嘅時間，我哋就甚至乎係已經係分咗兩集時間去講呢個嘅。第一張黑洞的照片，即是我第一次看到黑洞，中真的拍到那撇嘢入面中間有啲嘢黑咗嘅咁樣嚇。咁然後就是咧，關一大堆關於咧一啲以前我哋睇唔到好難揾一啲嘢，我哋喺今年入面大量地揾到好多。咁嗰啲嘢包括係咩嘢咧？就係、是、其他太陽系上面嘅行星，甚至乎其他太陽系上面行星周圍圍住的月亮，另外就是一個太陽系和一個太陽系中間的星際介質有些什麼東西在這裡，有些什麼東西之餘還找得到原來上面是有那些沼氣、啊、一些很更加複雜的碳氫化合物、啊、即是二噁英那些就大把了，另外還要是、有甚至乎找到山埃、啊、這些氣體，即係其實講緊咧，喺我哋而家呢個解像度入邊咧，去了解喺太陽系內外上邊星球上面嘅大氣，亦或係星際之間嗰種氣體，我哋去睇到佢嗰個能力咧，我哋提高咗嘅。甚至乎我哋睇到呢個本星系群本身嗰個形態係點啦，甚至乎我哋咧去嘗試咧利用翻嗰個星系群同星系群之間嗰啲絲狀網絡結構嚟去聯想翻嗰個暗物質分布應該係點啦。另外仲有一啲嘅觀察嘅關乎就係咧，我哋首次去睇到一啲嘅遙遠嘅銀河咧，上面竟然係冇暗物質嘅，即係我哋睇到佢個光度咧，已經數到入面星星嘅數量入面嘅質量咧，已經足夠解釋曬佢嗰個嘅萬有引力表即係表現出嚟嘅嗰種狀態嘅。咁另外唔單止揾到一個添，亦都相對揾最近亦都揾到更加多嘅一啲嘅巨型嘅星系咧。佢即係有一啲嘅銀河啦，你可以咁講，佢係原來係非常之缺乏暗物質嘅，原來揾到好多呢啲咁嘅嘢。而另外一方面好得意嘅，我哋另外一方面更加深去印證緊我哋自己嘅銀河系咧，原來係即係嗰個嘅物質入面咧，暗物質係應該佔咗九成，可見嘅物質我哋感受到數到嘅物質咧，原來係得一成嘅啫。咁呢一啲嘅數字係變得越嚟越清楚，咁即係今年一個最大嘅發現就喺呢一度咧，其中天文。 你呢個講話係咪話物質或者暗物質嗰個喺宇宙分布唔平均嘅？ 我一定係添，因為就算你話喺宇宙尺度嚟講咧，有啲地方突然間好虛空，跟住有啲地方咧就係有一啲暗物質掕出嚟一啲絲網狀結構，而且上面唔一定係暗物質，可能純粹一啲氫同氦氣嘅星雲，但係佢咧就一啲都唔顯眼，因為佢個温度好低。但係有一啲就好集中形成咗好多一點點嘅，就係嗰啲銀河，甚至乎係一堆嘅銀河喺度，其實就係我哋嗰啲星系群啊、星系團呢啲咁樣嘅星系群咧呢啲結構啦。咁然之後一啲星系群連成一個絲網狀嘅結構，就去到一個叫星系團嘅嘢。咁星系團再上亦都有啲超星系團呢啲咁樣嘅結構啦。咁即係呢啲係啲名嚟，即係唔好俾佢嚇親。但係點都好咧，就係話咧喺一個非常之廣闊嘅尺度嚟講，呢啲物質分布應該要係非常平均嘅。但喺局部嚟講咧，其實我哋睇得足夠仔細嘅時候咧，有啲地方係好空。有啲地方好多物質係聚埋一齊，咁其實呢個廢話嚟嘅，就算我哋睇翻太陽系都知道，大部分物質咪中間個太陽咯，跟住 有一啲好空嘅位置，就係可能係一個行星同一個行星中間嘅位置就會好空咯。咁、另外中間有啲局部又會多啲物質嘅，就係我哋嗰啲八大行星等等。咁即係因為嗰個萬有引力嘅緣故，延展嘅範圍唔同，就令到局部上面可能有啲非常之唔平均，整體上會好平均。但係嗰啲暗物質同埋非暗物質嘅分布咧，亦都可以係好唔平均。 但如果你咁講，我哋從呢啲不平均嘅分布，我哋可唔可以推算到個宇宙佢形成嗰個過程係點樣嘅？ 嗱，咁講啦，要了解宇宙形成嘅過程咧，你當然一定要了解所有嘢個成分。咁其實呢度亦都講今年另外一個嘅，即係唔可以話突破啦，但係可以話係一個新嘅一個靈感。喺未來呢幾年，好希望去重新去檢視。咁就係因為咧，我就算自己當初喺話原來數翻都就嚟有20年前啦 ，OK， 開始讀宇宙學嘅時候咧，當時係仲係舊時代嘅宇宙學，咁啊慢慢睇到隨住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研究越嚟越成熟，我哋獲得更加精確嘅宇宙嘅參數，我哋一度以為宇宙係非常平直嘅，我哋以為我哋對於宇宙入邊暗物質、暗能量、可見物質嗰種比例咧，係非常清楚嘅。但係咧，隨住我哋今時今日又再一步準確啲嘅時候咧，宇宙會唔會係微微彎曲咧？更加似一個球體咁樣嘅幾何形態咧？另外就係話咧，入邊嗰種暗物質會唔會我哋係即係揾得都未係太清楚咧？咁另外嗰個嘅暗能量本身係點，亦都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未解嘅問題啦。咁即係其實今年我獲得咗新嘅可靠證據俾出嚟，咁就係話咧，嗰個喺我哋過去十幾年所發展到嘅嗰種比較精確嘅宇宙論俾出嚟嗰個宇宙模型咧，係有必要喺未來嗰十年入邊咧再重新去檢視一次咯。 但你提到要檢視個重心喺邊度，即係話邊啲嘢係以前係我哋諗錯咗嘅。 尤其是就係話，如果個宇宙係個時空曲率嚇，即係佢係真係一個正數嘅，微微正數嘅，咁係對於成個宇宙嘅演化嘅歷史啊，宇宙嗰個年齡啊，佢嗰個嘅膨脹，甚至宇宙嘅未來咧，係個結果可以都幾唔同。咁即係呢一度就變咗係，即係點解少少唔同，我哋都值得我哋重新去檢視咯。甚至乎一啲我哋過往認為已經篩走咗嘅模型，係唔係應該都要重新執翻入嚟咧？咁即係呢一度都又有古仔去講落去咯。咁但係就都係嗰句啦。點都係需要未來更加精確嘅觀察，而且嗰啲觀察咧講緊多數嚇。就喺我哋研究宇宙嗰個背景嗰個温度嗰個分布嗰度咧，就應該會繼續可以俾我哋得更加準確嘅資訊。 咁呢個就係宇宙學啦。咁喺天文學方面嗰、那個譬如我哋派出去呢啲望遠鏡啊，或者係太空嘅呢啲探測器咧，個進展係點啊？ 嗱，頭先都講咗一啲嘅，其實我哋就舊年時都未睇到，今年時突然間睇到好多。其他太陽系上面的行星和它上面的月亮，甚至乎我們看到形成的過程。另外有些就是細微的，就是那個黑洞怎樣吞噬一粒星。即其實這些甚至乎就是隨著我們有這樣的能力去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是幫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的太陽系演化的過程。我哋都成日問就係我哋個月亮點嚟，我哋都未搞清楚。咁會唔會我哋即係我哋其中一個方法就係話，我哋睇人哋個月亮點形成咪知咯？但係以往我哋睇唔到啊嘛。咁但係而家我哋今年開始睇到啦。咁另外嗰個重力波嘅數據又收集得更加多啦。對於黑洞嘅觀察亦都可以睇到佢點樣扯散一粒星。OK， 甚至乎我有能力去瞄準佢第一次睇到其中一個比較近、比較大嘅黑洞。咁即係有咗呢啲咁精確嘅嘢啦，就其實應該就係唔好講到宇宙咁大尺度啦。對於我哋自己本身呢個星球，甚至乎我哋個太陽系嗰個歷史咧，我哋係亦都有能力去掌握得更加多咯。即係會唔會我哋又可以重新好幸運地又睇到另外一個太陽系上面有另外一個地球形成嘅過程咧？ 佢個大氣原來開初係咁，後來慢慢先變到可以，即係我哋而家呢個類似嘅地球係咁嘅咧。當然我哋冇辦法就係話淨係瞄住一個星系入面咁樣睇清楚啦。但係我哋會唔會可以 sample 到更加多唔同其他嘅星系，去了解到我哋太陽系嘅起源，甚至乎如果幸運啲，會唔會連我哋呢個能夠孕育生命嘅地球起源都可以透過呢個天文觀察去揾得到呢？咁即係我個人講相當期待，即係呢一堆咁嘅發現，譬如話係其他嘅更加大量嘅其他太陽系嘅行星，我哋係以往就用一個比較間接嘅方法去睇到，就譬如話去睇到佢點樣遮住佢自己本身嗰個太陽嗰啲光嚟去間接睇到。但是我哋今年係一月係第一次係直接可以睇到嘅，呢個係當然要個粒嘢要夠近啦。去五月嘅時候咧，我哋睇到火星上面嘅大氣有甲烷，即係沼氣。OK， 我哋亦都有能力睇到木星、土星上面佢哋嘅衛星上面個大氣嘅成分，有山埃等等，天王星上面有山埃等等。咁然後其他太陽系上面嗰啲月亮係點形成？咁我哋發覺係即係喺九月份嘅時候睇到。今年你基本上發覺隔幾個月就有一個在天文觀測上面的大突破，我會覺得呢在出年來說呢只會更加多更加精彩的。另外再加上呢就是剛剛過去的十一月啦，我們人類歷史上呢就射出來的有兩件那個叫做航行者一號、航行者二號的人造衛星，由七十年代行了成四十年，終於離開了某一重定義上的太陽系啦。即係其實你話點先為之完全離開太陽系呢，你又要視乎個物理定義係點。但起碼我哋就睇到呢我哋人工發射嘅兩個人造衛星終於突破咗一個呢太陽風暴影響嘅即係嘅勢力範圍，就正式進入咗呢一個呢太陽風暴影勢力範圍以外嘅一個嘅星際空間。咁你都可以話佢係叫做某程度上係叫做離開咗某一種意義嘅太陽系啦，咁樣 嚇。好，咁基本上我哋舊年唔係即係我哋今年都講咗好多天文學上面嘅新發現啦。但係我頭先我依稀記得就係我哋係提過一啲即係話派探測器上去一個 asteroid 啊，一個。 嗱係啦，嗰、那個又係嗰、那個就主要係由日本啊嘛，日本嗰個龍宮嗰個研究嘛，佢就揾緊離我哋地球最近嗰粒小行星。咁其實喺上面咧都做咗好多嘢嘅。我哋報道佢嘅時候咧，就報道佢點著陸啦。OK， 咁然後咧佢又會嘗試喺上面咧爆開一忽仔出嚟啦，然之後去探佢下面啦，攞啲嘢走啦，亦都喺上面表演過一啲跳躍啦，因為佢本身嚿嘢好細粒嘅咁樣。咁啊，嚟緊就講緊就係睇可唔可以亦都真係攞到啲 sample 嘅資訊翻嚟去化驗。咁呢一啲就係對於比較近我哋地球嘅小行星嘅觀察有一種突破。另外有啲就係頭先又冇提到嘅，對於一個喺冥王星以再出少少嘅有啲好細碎嗰啲叫喺古伯大嗰啲地方嘅一啲細碎嘅碎片，佢一樣係圍繞住太陽轉嘅。但是就找到一些很古靈精怪的形狀，我們第一次看到出來那粒東西就整個將個合圖剝碎裡面那粒合圖這樣的，東西就古靈精怪的形狀的，那也都今年就是第一次去拍到這一堆東西。那你發覺其實就是為什麼突然之間一次過拍到那麼多東西，那其實個原因都是我們將一些更加靈敏的儀器放了上去這個人造衛星上面，有一些即是以往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就有一个更加灵敏的机器排除更加多的杂讯去看得到。所以很多的结果就是你只要肯对得正那样 有兴趣的东西又找得到的东西，你发觉总是会有一些以前人拍不到的东西去拍出来的。即是这一样就即是非常之即我会觉得有少少似呢在六七十年代呢突然之间粒子加速器去大量地去提升个效能之后呢一下子找到很多新粒子，现在就是我们那个天文观测灵敏度大量提升之后呢一下子看到很多我们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全部都是今年发生的。但是你问我如果这么多个发现里面令我最惊喜雀跃的呢，就一定是今年四月讲那个呢就是黑洞那个的照片。 是那一个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来讲的，咁亦都印證到咧，就係初頭呢、這個應該係嗰套電影啊，即係阿 Kip Thorne 有份做顧問嗰部電影咧。 Interstellar， 佢嗰個想像係正確嘅。OK， 嗱，除咗天文學之同埋宇宙學之外咧，咁今年人工智能嗰個發展又如何？ 嗱咁樣講啦，如果人工智能咧，我又即係需要撈埋少少呢一個量子運算嚟去講、嗯啊、量子運算係由我哋科學新知第一集已經開始講嘅嘢嚟嘅，即係雖然我就只能夠用一個好簡單物理技術層面去介紹啦嚇，咁、啊嗯但係今其實另外仲有一啲就同呢個冇關嘅，其實你會發覺今年嘅年底突然之間嗰種 3D 打印技術亦都係非常大突破，但係嗰個屬於科技嘅範疇啦，咁所以我比較願意花時間擺翻喺嗰個量子運算同埋人工智能嗰一度先。咁、人工智能頭先第一次有提到嘅就係佢嗰個同其他學科融合，用喺其他學問嗰個信息發掘嗰度係即係扮演更加重要嘅角色咯。人類基因圖譜資訊。咁、啊、另外甚至乎嗰、那個粒子物理嗰種咁樣嘅資訊，即係嗰啲譬如粒子對撞出嚟好多嘅爆炸，好多嘅呢啲咁嘅核子嘅反應，我點樣分析佢、啊、你會發覺用到人工智能。咁當然啦，其他比較細碎啲，對於點樣去幫助去斷症啊，點樣幫我哋去睇一個 mammogram 去發現一啲前期嘅乳癌啊，呢啲咁其實一路都會係越嚟越改進啦嚇。咁但係我就想講得多少少就係嗰、那個量子運算嗰樣嘢。咁你會發覺最後佢又可以咧貢獻翻去落去呢一個人工智能嗰度，因為人工智能往往需要咧面對一個運算量非常龐大，從而令到可以分析非常龐大嘅數據。咁、所以你真係要確確切切 去革命性地去改變呢一個嘅運算系統嘅時候咧，就一定需要由傳統電腦咧跳躍到去呢一個量子電腦嗰度。咁究竟我哋叫做到量子電腦未咧？甚至乎我哋有冇能力去砌到一個量子嘅運算單元、其實我哋過往有噶啦嚇。咁、今年我哋而家暫時最新嘅記錄係砌到去咧53 bit。原本是54嘅，但係有一個唔 work， 咁佢照用住53個嗰啲叫量子運算單元 ，qubit 啊，一 qubit 啊，53個 qubit 嚟去砌成咗一個嘅運算單元嚇，咁、然之後咧就嗌佢去計某一類型嘅數學問題咁樣啊，咁具體嗰類型嘅數學問題我自己都唔係好記得係乜嘢嘢啦，即係好抱歉。咁就的而且確咧，我哋喺今年呢、這、一個應該都喺十月。中十月尾啦嘅科學新知道有提過，就係話咧，似乎我哋而家已經可以初步去製造咗一啲量子運算嘅元件，牽涉到呢、這、一個量子電腦技術。佢嘅運算效能咧係傳統嘅電腦咧遠遠追唔上嘅。即係你可能話就係、你量子電腦係快啲咯，咁我嗰個傳統電腦就算唔夠快，但係我有生之年等得到，我咪繼續用翻傳統電腦嚟去做咯。咁但係而家咧就似乎就係話咧，可能有一類型嘅計算一定係只能夠用呢一啲咁樣嘅量子運算元件去完成。因為咧喺佢即係喺個今年十月嘅發現嗰度啦，佢哋就聲稱咧有一種嘅運算咧，佢哋量子電腦只需要用200秒就計完。但是用傳統電腦是需要用10000年才計完，實際可以差好遠好遠。咁、當然講緊嗰種咁嘅運算，係咪同我哋而家今日嗰種叫做叫做咩解密技術嗰種運算同一類咧？應該就唔係嚇。咁、如果係嘅時候，就更加轟動啦呢件事就嚇。 咁、係就唔係咁做法㗎啦，係咧就即係係新聞嚟嘅，呢、這個唔係科學新知。 直頭係人唔係科學新知，係真係呢一個嘅即係可以賣到。A1 A2 嘅嗰啲咁樣嘅新聞嚟嘅， 個原因係因為咧，我哋所有嘅信用卡嘅密碼咧，都係靠呢種方法去做嘅。 係啊，就係純粹恰咧，恰傳統電腦咧計得慢，計唔切嘅啫。喺我哋有生之年都計唔切咧，咁啊，於是乎你等成世都解唔到咧，咁於是乎你就唔會去，即係你就係一個可靠嘅加密嘅程序咁樣。但係呢樣嘢會唔會有機會係用傳統電腦解唔到，可以用量子電腦解到咧？咁而家即係開始有人去提出一個概念，其實好早已經提出一個概念就係、是。嗰、那個叫 quantum supremacy，、即係嗰個量子運算會唔會有一個獨特嘅優勢喺度咧？咁、如果我哋揾到呢樣嘢，發明到呢樣嘢，甚至乎能夠確認到係邊一類型嘅運算係真係需要用到量子電腦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佢對於我哋嗰個科技又帶嚟一個好大嘅衝擊咯。咁、當然就係其中一個我哋霍斯到最大衝擊就係，如果我哋第時真係有一日實現到發明到一個量子運算單元。可以好輕易地解，即係破解到我哋而家嘅密碼系統。但係我哋傳統嘅傳統嘅電腦係需要用非常長時間都解唔到嘅話咧， 咁你會發覺就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即係技術不對稱喺度啦，即係一個技術嘅懸崖喺度啦。我一啲我哋過往以為好穩陣嘅嘢咧，原來係只要掌握到一定嘅專利技術咧，係好容易解得到。咁呢一樣嘢咧就暫時未出現，但係就算咧就呢一個咁嘅運算單元咧發明咗之後咧，其實喺近呢一兩個月都大家都繼續去討論，因為咧。暫時嚟講咧，就因為大家再檢視呢個嘅研究嘅時候咧，都仲係去懷疑。當然我就唔係呢方面個專家，所以我唔係好識得去用一個好專家嘅角度嚟提出個懷疑。但係即係純粹想報告俾大家聽就係咧，對於係咪量子電腦係真係實際上有一種叫 quantum supremacy 嘅呢個概念係真實存在住嘅咧？到而家呢一刻都仲拗緊嘅，而且嗰個爭拗咧就圍繞住十月嗰個發現入邊，但係呢個發現係。是有几真確呢？就算真確嚟讲佢嗰个意义有几大呢？咁而家都仲拗緊。 剛才你提到嗰个 quantum supremacy， 大家唔需要太觉得太难理解。佢个具体意思就係喺某一啲嘅数学嘅解题上面呢，佢係出现咗个質嘅变化，唔係一个量嘅变化。即係唔係纯粹係佢做得快，而係话个问题喺传统嘅电脑度唔係咁做法，但係去到两天度係可以另外做法去解决得到囉。不过呢我就觉得呢就我哋有啲问题可以 pursue 嘅，可以开始问。你觉得即系 Google 而家呢个宣话有几多成真嘅咧？ 我自己就无从去考量啦吓。咁、但系你如果问我嘅话啦吓，随住我哋有能力将更加多嘅量子运算单元去摆入去，而且嗰、那个即系唔需要话摆到叫做非常之多嘅。我哋以前曾经打过咁嘅比喻俾大家，你一個普通嘅binary 嘅單元嚇，佢十個，譬如話十個 bit， 咁佢可以表現到嘅數據就2^10咁樣啦。但係咧，如果你講緊量子運算嘅話咧，粗粗地咧就唔係由二開始嘅，就四開始嘅。你多一個 bit 咧，就多就係四嘅多一次方，即係你原本係一個二嘅幾多次方，而變咗係由四嘅幾何級數咁上咧。變咗你嗰個量子電腦個 bit 嘅數目唔需要增到好大咧，但係已經就可以好輕易地取代到傳統電腦嗰個嘅功能了。就算我唔講係咪真係有一啲嘅運算係特別適合俾呢一個嘅量子電腦去做，單單係透過去提升呢個量子電腦個運算單元嘅數量嘅話咧，我哋都好容易去追平到傳統電腦嗰個運算能力噶啦。咁所以我會認為咧，即係呢一個嘅量子電腦嘅革命出現咧，唔會係出年嘅事，但係即係十年、十五年會出現啦。嚇呢樣。 但係我從一個行人嘅角度，我就覺得比較奇怪啦。因為如果譬如話我係 Google 嘅話咧，我唔會淨係講我有呢種能力噶嘛，我仲會 demo 俾睇，有一個乜嘢嘅數學嘅難題，我可以透過呢部電腦去做噶嘛，呢個第一樣嘢啦嚇。第二樣嘢就係、是、咧，佢喺軍事上個應用咧，同埋情報搜集上面個應用咧，我相信嗰、那個效果係相當之強勁嘅。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去睇咧，我諗幾個尖端即係。在科技和軍事科技上面鬥緊的幾個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和美國，他們不會看著對手在這個問題上面包圍他們的。 是是，大家都是瞄著這個目標去的，很明顯。 即如果他知道是這件事的話，大家是會，即如果是傳統的智慧，就是會說出來，我也有，即不是只是你有這個量子 的電腦，我也有。咁我就覺得呢個問題上面咧係稍為奇怪少少嘅。不過如果即係作為我哋做新聞嘅角度咧，就係好可能有陣時啲最勁嗰啲嘢咧，唔喺新聞度睇到嘅，要喺一啲蛛絲馬跡入面你先至見到少少嘅，又唔會佢唔會講俾你聽嘅呢啲嚇。 嗱，或者台長你自己都記得啦，今年我如果講到呢蛛絲馬跡咧，我哋係曾經講過一單咧喺俄羅斯嗰度嘅一場微型嘅核污染嘅災難嘅。咁嗰個核災難咧，唔係講緊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嗰一種喎，佢係咧某一個地方突然間爆有一個嘅好輕微嘅核爆，就有一啲污染走咗出嚟，之後仲話講緊有九個工作人員死咗嘅。咁然後後來發覺就係嗰嚿嘢應該係一個飛行器嚟嘅。咁其實就係講緊今年咧，亦都有一個蛛絲馬跡睇到，就係話咧俄羅斯應該就係研發緊一啲咧用核動力嚟驅動嘅一啲飛行器，佢嘅飛行速度咧可以係好輕易地咧。就唔受傳統嘅火箭所限， 傳統火箭你如果要發射人造衛星、發射洲際導彈，你要用二級甚至三級推進。但是如果你有核動力的飛行器的話，應該就不需要話要飛飛下又甩一嚿嘢出嚟嗰種過程啦，係可以一嘢一支火箭咁樣就中意飛到幾遠就幾遠，而且個速度可以好快，甚至乎個續航能力可以好長。咁於是乎即係佢可以避開到咧，即係對方嗰個攔截防守系統嘅嗰個嘅攻擊。咁呢一個就亦都係一個即係軍事科技上咧，有個蛛絲馬跡睇到嗰個變化係喺呢一度啦。 所以係好視乎你識唔識睇咯。如果識睇，你就覺得其實係件事好大件事嘅， 可以係好大件事嘅，即係尤其是嗰種核動力引擎，我哋而家今日都未睇到變成常規啊嚇。咁但係有一個少少嘅又係個發現好得意，就係啱近呢幾日嘅啫，就係應該係第一艘核動力嘅破冰船啊，俄羅斯就將佢整咗出嚟攞水啦嚇。咁你會發覺咧，你俄羅斯就係都算係喺呢一啲咧，將核子整成一個引擎，然之後去發動一啲嘢嗰方面咧，係好中意做好多呢啲嘢嘅。你無論潛艇、航母艦，最初又有呢啲噶啦。咁而家你要講緊破冰船 ，OK？ 即係你話如果話俾佢聽，佢嗰個嘅嗰啲咁嘅巡航導彈唔想黐個咁樣嘅核子引擎落去咧，你話佢完全冇做過咧，我都打死都唔信嘅。 係，唔係嗰個就阿普京之前幾年講過噶啦，佢哋話有咁嘅能力咧去。破咗呢、這個反即係美國反導彈系統嘅嚇，咁、但係喺咁高 tech 之餘咧，就啱前幾日咧就俄羅斯嘅航母艦係火燭，嚇、咁即係有陣時啲嘢就比較即係唔係好對稱咯， 嚇咁冇辦法，要佢哋最緊要要求快啊嘛， 係啊，嚇咁除咗呢個之外，啲大數據嘅發展係點啊？ 嗱呢度我自己就冇乜點樣預備啦，但係即係呢個就即係好老好爛咁，即係應該咁講，我覺得個問題就即係好老好爛爛地嘅啦，已經就係、是、咁、我反而就反而醒起你話有大數據呢樣嘢咧，我係反而要提醒一樣嘢，就係話你係咪嗱，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熱潮嚟嘅，呢個大數據本身呢個字眼，突然之間係一個呢個時代嘅 keyword 嚟嘅。以往一啲我哋去掌握唔到嘅數據，我哋而家有一個咁嘅能力去一次過分析佢、我哋有更加好嘅運算能力一次過分析佢，於是乎應該以往揾唔到嘅 pattern 可以揾得到。但係咧，永遠要記住，大數據講緊係一種咧，好多時係一種統計學嘅分析嚟。呢種統計學嘅分析，如果冇一個可靠嘅數學模型，再加上實驗驗證咧，佢係唔會有任何預測能力嘅。我哋甚至乎而家講緊係咁，以即係而家講緊爛到個程度，就係連香港啱啱區議會選舉都有人話自己用咗大數據分析。咁然之後就話，甚至乎預計可以由嗰個討論區嘅嗰個資訊量可以預測到嚟緊嗰次遊行可以有幾多人。咁你會發覺咧，好多呢，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呢咁嘅大數據呢啲科技咧，好多時就係純粹一個歸納過去數據去俾出嚟嘅一個描述。这个描述呢不一定有一个预测性。所以你发觉呢很多的所谓用了大数据科技的东西，但是出来的结果是不对的东西呢，是会继续发生。譬如有人预计游行人数32万至64万，为什么出来就可能80万至100万这样。有人预计就是说我们的选票 会提升了 50%， 由80万上到120万，怎知原来个对手去到160万那些你是看不到的。这些他的所谓是用了大数据，是不是、即是我只会觉得就是说大数据本身就不是一样什么那么叫做突破性科學的東西，它是用一堆已經很古老慣常已知的數學與統計 的工具在這裡，去將一些以前我們沒有辦法駕馭這麼龐大的數據量來去駕馭出來，這解就是一些我們以往只是靠經驗去想博聞強記的數據，現在可以交給個電腦去做，這解而已。就是它是一個，我會將它歸類咗喺一個科技嘅層次，多過係真係一個科學嘅層次咯。咁所以即係點解今年就係、是、你如果就算講呢一個嘅科學，即係今年年度突破咧，大家可能最多講到人工智能嚇，都唔會話講到去大數據呢樣嘢。 啊！但係林傑明，我就博你嘅。大數據嗰個分析咧，如果係我諗係好 in 嘅話，好 technical 嘅話咧，佢個 model 係可以自我修正嘅。 咁如果你講佢自我修正呢樣，其實係一個人工智能嘅層次。 係啊，係啊，不斷係、啊、即係呢兩個，我諗就應該夾埋一齊啦。譬如大數據加人工智能嗰、那個 係啦、啊就是，而且講得人工智能係你即係你要講緊呢個自我修正，其實一個叫深度學習嘅概念，係 啊 ，machine learning 呢個概念嘅、啊，一個 deep learning 嘅概念啊嘛。 係啊， 咁、啊、所以呢一度如果更最科學嗰個層次，其實反而就唔喺大數據嗰度、 嗯， 都仲喺個自我修正啊，即係做一個最佳化。甚至乎是那个其实所谓去最佳化或者修自我修正就是去自己尝试去重新自己科学地测试那个模型。 嗯 啊、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深度学习的一种的、 嗯。好那、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那在这里祝各位就新年进步啊出年就科学更加猛 进步。 科学进步。那我们2020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